南朝鲜和外国媒体在第一时间纷纷报道了罪大恶极的逆贼朴槿惠于3月31号被关进首尔监狱，处于悲惨命运的消息。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电台、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朝鲜日报、东亚日报、联合通讯社和同胞报等主要媒体已拘捕垄断国政的主犯朴槿惠，他是第三个被拘捕的前任总统。朴槿惠被罢免第21天沦为囚犯等为题报道了他被拘捕的消息。中国新华社、日本共同通讯社、美国布伦贝格通讯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新闻社、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朴槿惠被拘捕的消息。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报纸在原点评说，这次拘捕决定是弹劾丑闻的最新冲击波。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等南朝鲜各阶层斗争团体和市民群众，以及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党等在野党也说，对朴槿惠的拘捕不是清算羁绊的末尾，而是开始，并表示主张要对他处以极刑。